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九十二集，城中异象。不过虽然是边城，这里的物资也并不算缺乏。唐范匆匆一瞥稍加留意，发现街上店铺林立，同样有布料铺、成衣铺，也同样有百姓光临。兴许充其量只是可供选择的颜色花纹少一些，实心的款式少一些罢了。丁荣见他似乎很感兴趣的样子， 大人这是要做衣裳啊？ 唐范摇摇头，只是看看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 好，汪公让小的将各位大人带去见他。 他与王总兵一完事了？ 小的出来的时候还没有，不过这几日汪公心情都不太好。 是因为战事？丁荣点点头，音量不大不小，正好只让唐范和随州两个人听见。 啊，前阵子朝廷新派下来一个郭巡抚，来了之后啊，与汪公和王总兵颇有意见不合之处，每回一级战事，三个人总要起争执。 那今日是为了何事？唐范问的这些不算是秘密，就算丁荣不说，他们事后也能打听到。更何况唐范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帮忙而来的，怎么说对汪直都是助力。丁荣想必明白这一点，便如实相告。 这阵子虽然城中频频抓到细作的踪迹，但明军的动向却似乎总为那些打探人提前知道。像上一回咱们在偏头关处重兵布防的，可打探人好像知道我们的兵力重点部署在哪，偏偏竟绕过了偏头关，跑到广陵县去劫掠了一番。 唐范闻言与随州相视一眼，皆从对方眼中看见不加掩饰的意外。唐范蹙眉道，你们先前不说还抓了两波细作吗？防不住他们？ 防不住。 说到这里，丁荣脸上禁不住露出微微惊吓的表情。 这还不止呢，我们这边派出去追击打探人的人马三次都是有去无回，最后一次王总兵派人去找500人马，最后却只找回了7个人。 中了敌人的圈套？丁荣摇摇头， 嗨，有的人说见了鬼，也有的说那些打探人有鬼神相助，呼风唤雨将他们带入了一个可怕的地方，若不是他们在队伍后面见机跑得快，估计也回不来了。 唐范先前还觉得大同有总兵、有巡抚、还有镇守太监，三个人都够唱一台戏了，就算他来了也没自己什么事儿。没想到这里的情况竟然出乎想象的复杂，什么圈套，什么鬼神相助，达大人哪里会那些玩意儿？人家是以骑兵战斗力著称的部落，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一听就跟白莲教有关。但唐范与白莲教打过好几回交道，自然知道他们有多难缠。这些人不缺阴谋诡计，更不缺图谋造反的胆子，他们唯一缺少的就是足够强大的力量。如今与达大人搅和在一起，还不一拍即合把天捅翻了吗？想到这里，唐范就挺同情汪直的。这位汪公公确实倒霉，西厂都被人整没了，这边还不安生。丁荣解释完这些便道， 若是他老人家待会儿对大人语气不逊，还请大人见谅则个。 你倒是忠心耿耿，放心吧，吴云你家公公是老熟人了，他性子如何我还不了解吗？自然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 丁荣连忙陪笑， 是小子多嘴了。 如今这位大同巡抚郭唐是首府万安的人，他换下原来的巡抚过来上任，当然不会为了同心协力共创美好未来，而是来给汪直和王月找麻烦的。汪直和王月在大同经营两年，将一座破败不堪的城池整顿成如今固若金汤的模样，又对达大人屡屡有战绩，如何肯让郭唐染指？三个人势必是要起冲突的。听了丁荣这么一说，唐范他们也已经做好一来就要劝架的心理准备了。谁知道等被带入总兵府中时，他们发现自己的想象力还是匮乏了一些。只见中堂大厅里原本应该摆在那里的桌案和椅子通通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香台、一只公鸡、一个道士，以及满屋子缭绕的白烟，还有站在旁边被白烟浑身笼罩看不清面目的两个人。下一刻，唐范的眼珠子差点瞪突出来，他发现那道士一手提着手中的剑，另一只手捏着垂死的公鸡，剑刃往他脖子上一割。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破！ 伴随着他的声音，鸡血喷洒在一边那两个人身上。等唐范等人走近一看，发现那两个人居然还是他们认识的，大同总兵王月，大同镇守太监汪直。唐范和随州面面相觑， 这是在搞什么鬼？ 看着那一屋子的乌烟瘴气，唐范他们简直都惊呆了。 这是在做甚？ 驱邪。 众人无语。这么多人前来，动静不小，屋里的人很快也看到了他们。王月神情尴尬，一脸我是被逼的。汪直倒还淡定自若，连同屋里那个道士也注意到他们。道士手里捏着半死不活的公鸡，那场景着实滑稽。双方大眼瞪小眼，直到唐范轻咳一声。几位要不要先去换过衣服？王月这才如梦初醒，赶紧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。他朝唐范等人拱手道， 失礼了，请容我先去更衣。 说罢带着一身鸡血匆匆离开。他估计是没注意到自己头发上还沾着根鸡毛，看得庞奇等人想笑又没好意思，憋得很是辛苦。在他之后，汪直也从里边施施然走了出来。唐范忍笑打了个招呼， 好久不见，汪公别来无恙啊。 何止有恙，简直快要乘客不起了。 汪直阴着脸，旁人看见他这表情只怕会被唬了一跳，反省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。但唐范依旧笑盈盈的，根本没被吓到。可我看你气色不错呀。汪直哼了一声，目光直接越过他落在随州身上，拱起手道， 成情了。 这句话没头没尾，但随州知道他说的是上次言官们上书请罢西厂的事情。汪直远在大同鞭长莫及，随州则应汪直所请，在西厂轰然倒塌之前接收了他的亲信，这份人情自然大得很。随州也回了一礼， 守望相助，不必客气。 汪直的脸色稍稍一悸， 诸位且到偏厅稍坐，少陪片刻。 汪公公这一身鸡血自然也是要去更衣的，他已经瞧见庞奇等人忍笑忍得辛苦的模样，不由翻了个白眼转身离去。丁荣则引着众人到偏厅落座，又吩咐下人上菜。过了一会儿，从外头第一个进来的不是王月或汪直，反倒是那个道士。 他也换了一身干净衣裳，面容也不像方才那样披头散发凌乱不整了，看上去却有几分仙风道骨。对方见随州和庞奇等人都没有搭理他的意思，便主动向唐范打招呼： 贫道出云子，来自龙虎山白云观。 听到龙虎山三个字，唐范的眉毛微微一挑，也起身含笑道：左迁都御史唐范，阁下原来是龙虎山的真人，失敬失敬。自张道陵之后，龙虎山便成为道教重要一支，及至本朝开国，朝廷依旧按照宋元习惯封龙虎山掌教真人为天师，张天师之名自然如雷贯耳，别人一听龙虎山就会想到张天师。成化帝这两年对仙家道术很是痴迷，否则李自省这种人也不可能得到宠幸。原本皇帝是希望能够请到张天师入京讲道的，但张天师以闭关为由婉拒了皇帝的邀请。这些名门正派能传承千年，自然有自己的生存智慧，他们很清楚现在出山固然能够风光一时，但等到皇帝驾崩，朝廷大臣们肯定要蜂拥而上，将唆使皇帝干坏事的罪名扣在自己身上，所以龙虎山绝对不会去凑这个热闹。不过龙虎山不去，不代表别人也瞧不上这泼天富贵。这不，李自省这种人就冒出头了。见唐范表现得客气，出云子嘿嘿一笑，有些不好意思： 贫道虽然在龙虎山修道，可并非天师教正统，乃是旁支所出，当不得真人之称。 这人倒也实诚，唐范便换了称呼：道长是受了王总兵还是汪公公之邀而来的？ 贫道云游至此，见大同城上空黑气纷涌，怕是有妖人作祟，掐指一算便知此地近日定有一劫，故上门求见。王总兵与汪公公正愁眉不展，一见贫道就大喜过望，忙求着贫道帮忙解围。出家人慈悲为怀，这个忙贫道无论如何也得帮。 唐范一时无语，任他说的天花乱坠，但唐范本身就是舌灿莲花的大家，自然听得出来这位出云道长滔滔不绝说了半天，重点其实只有一个，他是毛遂自荐上门的。那个道长， 唐御史若有何困惑直讲无妨。 出家人慈悲为怀这句话好像是佛家才说的。客厅里接连响起好几声闷笑，定是庞奇他们忍不住了。随州倒是定力非凡，依旧神色如常地举茶浅尝。出云子走南闯北，脸皮定力都非同凡响，听得唐范所言也不脸红。 无论修佛修道，皆为了直指本心，度人向善，何必分得那么清楚？ 是我执着了。唐范含笑，能说出这种话，说明这人还是有点道行的。二人又聊了几句，王月和汪直就一前一后走进来。大家彼此见礼，重新落座。王月就道： 听说唐御史和隋指挥使在入城时受了一些为难，此间实是别有缘由，我在这里带那些不长眼的兔崽子给你们赔罪了。 说罢便站起来拱手。他是二品总兵，领兵部尚书衔，又是景泰二年的进士，唐范与随州如何敢托大，当下也跟着起身回礼。王总兵不必如此，下官如何担当得起。来龙去脉我们在路上已经听丁荣说过了，也觉得可以理解，若是让贼人借着官家身份混入城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没想到那么多妖徒会如此大胆，竟敢以官眷的身份大摇大摆进城，在那之后便不得不小心，分毫不敢大意了。 以王月的资历和威望，他本不必对唐范他们解释这么多，而且还是如此客气的语气。但他离京已久，唐范他们又是皇帝派来的，他肯定也担心对方心中有芥蒂，回京后去告状，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，所以打好关系是必须的。汪直听他们寒暄来寒暄去，有点不耐烦，插口道： 你们出来乍闹，先由我来说说现在的情况吧。 正有此意，汪公请讲。汪直说起来自然要比丁荣更详尽一些。先前唐范他们听丁荣描述，还是有许多不甚了了的地方，被汪直一顺就都清晰了。明朝自太祖立国以来，北方就一直不太平，后来永乐天子不顾一干大臣反对，将帝都直接迁往北京。除了他自己不适应南方气候之外，也有让子孙后代亲眼盯着北边的威胁，亲自守卫国门的意思。但是土木堡之变后，京师三大营覆没，煌煌大明更是被打怕了。等瓦剌人示威，鞑靼人又崛起了，同样还是明朝北边巨大的威胁，举朝上下没有人相信明军能够打赢他们。但王悦说服了汪直，一同向皇帝请命，终于让皇帝同意出兵，这一打就是两年多。他们两个人离开京城来到这里经营，从无到有，期间秣马厉兵，日夜操练，终于扭转了局势，将不可一世的鞑靼人打到害怕了。从一年来上十几二十回跟进自己家似的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到现在一年他们也只敢来上几回，这样的战绩不能不说是骄人的。不过这种情况从去年年底开始就发生了改变。一向直来直往打完就跑，讲究硬实力的鞑靼人好像一夜之间学会了玩阴的，各种阴谋诡计层出不穷，又是派细作，又是诱敌深入，又是狡兔三窟，弄得明军一愣一愣的。不过战场上还好说，有孙武孙膑这样的用计老祖宗，明军将领就算上了一两回当也总会学乖的。但是战场下的事情就不好说了，每回明军有所动向，鞑靼那边总会提前得知，然后做好准备，好几次甚至绕过了明军重点布置的区域，专门针对防守薄弱的地方下手，令人防不胜防。有鉴于此，王悦下令在大同府全境搜查，结果还真就揪出了几波细作，其中一波就是在唐范他们来之前被发现的，对方伪装成平阳府那边制式官员的家眷，守城门的士兵一个不查，还真就被他们忽悠过去，后来还是在大搜查的时候被查出来的。然而即使如此也没有遏制住这股趋势，整个大同府不可能全部封闭起来，百姓进进出出，难保其中就混杂细作。而且战前议事必定是要召集全军将领，就算这些人对作战计划守口如瓶，但他们在吩咐下去的时候，若是哪个环节走漏了风声，被细作传出去，鞑靼人同样还是能够得到消息。为此王悦和汪直好几次大规模的搜查都没能将这股源头给 给彻底掐灭。不过最头疼的事情还不止于此。从两个月开始到现在，鞑靼人来了五次，皆被明军击退。但有三波明军均在追击敌人的过程中失踪。第三波最后被找回了七个人。就像丁荣先前说的那样，那些最后能够幸存回来的士兵十分害怕，纷纷说他们是误入了鬼域作祟的地方，如果不是因为走得慢落在队伍后面，估计也回不来了。听到这里，或许有人要问，都说穷寇莫追，怎么明军还屡屡上当？若是问这样的话，那意味着这人不安军事。虽说穷寇莫追，可还有一句话叫乘胜追击。作为富有军事经验的将领，王岳自然是在对方仓皇逃跑，判断可以追击的情况下才会下令去追的。发生这种情况，只能说完全不在计划和意料之中。